况愈下呀。 中日甲午战争，中国连连失败的消息像一股寒风，很快吹遍了全国。全国人民热血沸腾，义愤填膺，哪有心思去庆贺这万寿大典呢？慈禧太后也只有哀叹这命运不好。在群情激愤之下，被迫下诏，所有万寿庆典移居宫中举行。自西华门至颐和园沿途所建设的经坛、龙棚、戏台、牌楼都被立刻拆除。李莲英煞费苦心用民脂民膏安排的这些东西没有返回，就草草收场了。慈禧太后早就说过，当以后归了政，要和李莲英好好的乐呵乐呵。如今颐和园修好了，皇帝也亲政了，虽说皇帝每天早晨仍然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安，奏报一些重要事情，但毕竟轻松多了。也正像他所说的，是该乐呵乐呵的时候了。有一天，慈禧太后兴致勃勃地对李莲英说： 小李子，咱们今天到万寿山上去转一转，怎么样啊？ 好啊，难得老佛爷今天有如此高的兴致，自从万寿节以后，奴才还从来没见过老佛爷如此高兴过呢。 唉，别提那件事了，那件事啊，搅得我实在是太惨了，我一提起来就伤心呢。 请老佛爷恕罪，奴才不该提起那件事，惹老佛爷生气了，奴才该打。 李莲英说着就要自己打自己嘴巴。 算了吧，这件事啊也不怪你。 谢老佛爷不打之恩，我去让人准备暖轿去。 哎，不用了，坐轿反而什么景致也欣赏不了，还是自己走着去转转好。 既然老佛爷想走着去，那就走着去吧。不过老佛爷可要多穿一点衣服啊。 这不用你提醒我也知道。 慈禧太后嘴里说着，心里还是感到很高兴的。于是慈禧太后由李莲英和十几个宫女太监陪着，一行人顺着万寿山山脚下的石阶向山上走去。虽然说走得很慢，慈禧还累得有些微微喘气呢，头上也冒出了细细一层热汗。 老佛爷坐下来歇一下，看把您老人家累的，要是坐上暖轿就不至于如此了。 哎，没什么， 慈禧太后嘴里说着，心里却有些后悔没有听从李莲英的劝告。忽然一阵微风吹过来，慈禧太后不禁连连打了几个寒颤。 老佛爷别着凉了，还是回去吧。 好，回去就回去吧。 慈禧太后回去以后，只觉得身上阵阵发冷，晚上就病倒了，而且还持续不断的发烧。这下可急坏了李莲英，赶忙派小太监去找御医来为慈禧太后诊治。不一会儿，御医便急匆匆跑过来，一面为慈禧太后把脉，一面对她说： 没什么，只是受了点寒，有些感冒而已，我给您开个药方，抓了药吃下去，躺在床上休息两天就会好的。 说完御医便开了个药方退了出去。慈禧太后听说没什么大碍， 提着了一颗心，稍稍宽慰了一些。俗话说，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。再加上慈禧太后也有了一些年纪了，虽说只有点伤风感冒，但是呢，一直在床上躺了四五天，这才稍稍可以下地走动一下。这天，慈禧太后觉得病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，便让李莲英扶着她想到外面走一走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病情虽然好了，可身体呢，到底还是有点虚弱。李莲英一边搀扶着慈禧太后向门口走去，一边对她说： 老佛爷，都怪我没有坚持让您老人家坐暖轿上山，一直闹出这么大一个事情。 哎，小李子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是我自己不坐暖轿，想要欣赏一下山上美景，没想到啊，把自己身体给忽略了。 哎，像我这么大的年纪，说不定哪一天都有可能被阎王爷招去了。 慈禧太后想起呀，自己得了一点小感冒，竟然病倒了四五天，不禁长长叹了一口气。 奴才可不准老佛爷说那些不吉利的话，老佛爷的身体还健康得很呢。 李莲英嘴里说着，心里却不禁怦然一动。如今万岁爷亲政，老佛爷住进颐和园，虽说他现在仍得到老佛爷的器重，但是他毕竟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，说不定哪天一口气上不来，归了西天，他这个宠儿岂不成没有奶的孤儿了吗？人言道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看来我还得仔细的为自己打算打算。老佛爷死了以后，最有权力的要数万岁爷了，看来啊，必须紧紧挽着这棵大树才有点安全感。但自己向来呢，就是和万岁爷作对的，并且还曾经欺负过万岁爷，以至于万岁爷从来就对自己没有过好印象，而且见了面以后对自己也总是没有好脸色看，看来要抱住大树实属不易。想到这儿，李莲英不禁恨恨地在心里自言自语说：李莲英啊，李莲英，你也太认不清实物了，以前只知道仗着慈禧太后的宠爱，竟然欺负到万岁爷头上，如今可好，万岁爷亲政了，老佛爷老了，自己倒快成大海上一叶随波逐流，任凭风吹浪打的无依无靠的扁舟。可是即使如此，自己啊，还得必须抓住万岁爷这棵大树，抓住别的那些小人物也不行，到时候根本保护不了自己。但是又用什么办法可以抓住呢？李莲英不禁陷入了苦思冥想之中。这时候，一声甜甜的喊声打断了李莲英的沉思。 老佛爷，该用药了。 李莲英抬头一看，哦，见是自己的妹妹李二姐，忽然灵机一动，禁不住喜上眉梢，心中暗暗的想，何不找个机会向老佛爷讨个情，把自己妹妹选为嫔妃呢？将来自己不但有个依靠，还可以弄个国舅爷做做，如果自己的愿望能够实现，那时的威风将比现在还威风。再说了，凭妹妹这花容月貌，体态风姿，万岁爷肯定会一见钟情。这李二姐为何能进宫得以服侍慈禧太后，这其中呢 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。前面已经说过，李莲英兄弟五人，早年一家呀，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。就是在李莲英进宫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这日子呢还是不够宽裕。自从李莲英获得慈禧太后宠爱，荣升高位以后，便不断有大把大把的银子被运回家中，从此他家才过上了享不尽的荣华，享不尽的富贵生活。他的二老双亲心满意足，享上了清福，身子呢也就越活越壮实。而不曾想，曹氏在40多岁的时候啊，又连连生了两个千金小姐，大的取名云儿，小的取名叫秀儿。这两朵姐妹花天资聪明，长得俊俏可爱，成了父母的掌上明珠。云儿长到16岁的时候在北京出嫁。却说这秀儿知书达理，12、13岁便舞文弄墨，到了16岁已经出脱的花容月貌，具有国色天姿。此时李莲英父亲已经去世了，因此秀儿更受到母亲的宠爱，再加上人们的恭维，养成了她娇惯狡黠的性格。她自认为美貌绝伦，一心要找一个比大姐更为荣耀的公子。刚开始求婚者踏破了门槛，但是秀儿挑来挑去也没选中一个中意的，以致后来弄得没有人敢攀附了，门庭冷落下来。颐和园竣工以后，李莲英有一次到府上谈到颐和园建筑如何高大巍峨，金碧辉煌，昆湖水如何清澈见底，鱼虾成群，以及自己如何和老佛爷在园里尽情的嬉笑欢乐。说到一旁的秀儿不住的伸舌头挤眼睛，止不住心头痒痒，然后便轻轻地问李莲英： 二哥，颐和园里风景这么美好，你何不找个时间带我进去看一看？ 好啊，我以后啊找个时间向老佛爷说一声，我想带进去一个小女子，老佛爷不会不同意的。李莲英爽快地答道，然后又开玩笑似的对秀儿说：妹妹长得这么漂亮，说不定哪一天啊被万岁爷撞见看中了，不放你出来，我看到时候你怎么办？我说这么多提亲的，妹妹都看不上眼，是不是心里一直想着万岁爷呀？ 二哥你真坏，瞎说什么呀？ 秀儿一听红了脸，走上前去一边捶着李莲英的胸脯，一边撒娇似的故意说着： 万岁爷他算老几啊，小妹我还对他看不上眼呢。 啊，好好，小妹既然看不上万岁爷，那就嫁个万万岁爷好了。虽然这是李莲英的一句玩笑话，但还是在秀儿的心中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一场波折。虽然她在嘴上说看不上皇上，但是秀儿在心中暗暗地想，如果真能被万岁爷看中了，虽然不指望做皇后，封个嫔妃什么的，也不枉来世走上这一遭啊。李莲英回到颐和园以后，果真找个机会向慈禧太后说： 老佛爷，奴才有一胞妹，她在家中闲着无事，请求我带她来到园中溜达溜达，借机散散心。奴才恐怕老佛爷不同意，便没有带她来，不知。 哦，你有个胞妹，你怎么从来没对我说过呀？他今年多大呀？ 胞妹今年16，长得聪明伶俐，老佛爷见了一定会喜欢。 哎呀， 那你怎么不把他带过来玩呢？十六岁，还不过是个小孩子吗？怕什么？你抽空啊，找个时间，把他带过来，让我也见见他。 谢老佛爷恩典，奴才遵旨，一定找个时间，把他带过来，让老佛爷看看。 第二天清晨，李莲英就把秀儿带到颐和园乐寿堂。李莲英让秀儿在外面等着，自己先进去向慈禧太后叩头请安，然后说： 奴才遵旨，已把胞妹带过来，现在正在堂外听候老佛爷旨意。 那你还不把她快快带进来？ 是。 李莲英出去不久，就见秀儿移动三寸金莲，缓缓地走进门来。她的手扶在膝盖上，右腿向后一弯，行了一个请安礼，然后说： 老佛爷吉祥如意，小女子拜见老佛爷。 免礼平身。 秀儿这才微微地抬起头来，迎着慈禧太后的目光看过去，不禁暗暗地想：人家都说老佛爷威严可怕，我看老佛爷倒还挺温柔可亲的。慈禧太后见到了秀儿，也不禁暗暗地吃了一惊。只见秀儿长得如花似玉，明眸皓齿，身穿红色牡丹花上衣，上面绣着鸳鸯戏水，而腰上也是粉红色的凤尾裙，举止温柔大方，袅娜如春风杨柳，亭亭似出水芙蓉，很是惹人喜爱。她的这身衣服，是李莲英专门帮助她挑选打扮的，因为她知道慈禧太后最喜欢红色。 好一个漂亮的姑娘啊！ 慈禧太后忍不住地赞叹着，并且脱下自己手腕上的一副手镯，亲手为秀儿戴在手腕上。李莲英兄妹二人见此情景，不但有些受宠若惊，而且有些感到意外，吓得二人慌忙一起跪下，对慈禧太后磕头谢恩。 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看我糊涂的呀，只顾看，竟连你的名字都忘记问了。 秀儿。 啊，秀儿，多秀气的名字啊，和你的人一样秀气。你对你哥哥说，不是想在园里玩玩吗？正好这天儿啊也暖和了，我也想玩玩，你呀、啊、就陪我一起玩吧。 小女子很愿意陪老佛爷一起玩。 秀儿正求之不得呢，一听要她陪着一起玩，急忙答应了。此后十多天，秀儿便陪着慈禧太后游山玩水，秀儿寸步不离的随在慈禧太后左右，她思想敏捷，手脚勤快，而且善于察言观色，投其所好，所以得到慈禧太后的好感，以至于慈禧太后一会儿见不到她，便秀儿秀儿地叫个不停。这一晃十几天不知不觉过去了。这一天，李莲英找到秀儿，忽然对她说： 二妹，你来园中已经是好几天了，该玩的地方也玩了，也该回去了啊，免得母亲在家里为你担心着急。 秀儿这几天正陪着慈禧太后玩得高兴，一听说李莲英让她走，立刻显现出了一脸不高兴的样子，但是也无话可说。 听众朋友， 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那些最初的美好早被你搁在一角，街上拥挤人潮，走着看着都是催眠符号，记忆停不了，穿过独立的心跳，穿过想你的 青春响起了一阙悠悠的瑟瑟风，掀起了愁怀于心深处。夜阑人静处，当听到这一阙悠悠的瑟瑟风，想起你茫然于漆黑夜半，在这晚星月迷蒙，盼再看到你面容，在这晚思念无穷，心中感觉似没法操纵，想中有日我面对你，交低我内里情浓，春风那日会为你跟我重逢，吹送夜阑人静处，当天际星与月渐渐流动，感触有如潮水般汹涌。若是情未动，请跟我哼这悠悠的瑟瑟风，于今晚悠悠地想我又梦中。是情未动，请跟我哼这悠悠的瑟瑟风，它可以悠悠将真爱为你送。情未动，始终相信我留于中。

北京时间22点整。